真系会谂到计帮同乡。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真系一个充满梦想嘅地方嚟噶，呢度捉啲梦想，嗰度捉啲梦想，就会变成一个展翅清洁超新星出嚟噶啦。 系、哦，今集变出嚟嘅超新星系陈玉如。 有时入边美容房好忙，跟住就冲入去，即系帮啲美容师啊、哥哥啊，喺铺面就帮手执货、点货、上货，跟住就收钱。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入面真系充满梦想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安全地带的玉置浩二相隔六年之后再次推出他全新的专辑，收录了由他重新演唱十几首过去一直为一众歌手和组合撰写的金曲，所以专辑里面找得到铃木雅之、平原绫香、中岛美嘉、Tube 和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曾经将这首歌曲写过给 Kinky Kiss， 今日自己重新演绎《无咎的羽毛》。 優しい気持ちのまま見つめているよ。愛してる、愛してるって細い指先でそっと僕に。 大碟 Chocolate Cosmos 是一种花语，意思是解作爱情的终点，今次他将一些隐藏的经典名曲再次展现，是告诉大家听冲破终点是要先有一颗强劲的决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玉置浩二《无咎的羽毛》。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翻嚟，有波盛，有严晴， 系， 仲有我哋一间啊吓正常版的大恶霸， 系啊， 希望你可以赢翻我啦，如果唔系咧，我都赢到好攰好闷啦，做咩啫？ 赢到好闷啊！ 系啊， 你咁讲，你小心啲。 通常咧系即系通常讲咗呢啲嘢咧，就会埋下呢个失败嘅伏线噶啦，所以我都系谦虚翻嘅。 即系大家 follow 住啊，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呢个 Facebook。咁啊，所以今日我哋嘅嗰个惩罚片咧，跟住上去咧，你 follow 咗就会之后就会睇到噶啦。 系啦，咁到底惩罚啲咩咧？我都心中有数。 我都心中有数。 呢个环节咧，其实咧嗰个比赛嘅内容或者点样并不重要，重要都系睇我哋点样组织对方啫，系咪？ 系啊，待住咗几个星期嘅惩罚，咁今日用唔用到？ 好期待啊！ 期待六点钟啊，有奔神一间就会喺度嘅大恶霸啦。 系啦，咁讲到咧，其实平时啊，同波性嘅相处， 系 我有啲觉得我越嚟越原来唔了解你咯，得唔得？ 好有趣，我想听下你啊。 因为点解我之前都有喺开咪后都成日讲嘅，我觉得波性系冇情绪嘅人嚟嘅、哦，而呢样嘢系其实我有啲唔中意嘅， 系 嗰种冇情绪咧，唔系话佢冇感情啊。 而是他没有嬲呢回事啊。 哦， 即有阵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很开心，又或者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是 但是我就会觉得，点可能冇嬲嘅咧？同埋我哋每日都见识咁多匪夷所思嘅事情， 觉得呢个人 系咯，你冇嬲嘅， 好奇怪，好唔真实啊！ 系啦，所以其实我有阵时咧系会专登想试一试，我会唔会辣得兴嚟噶？ 哦，系噶， 系啊。 例如你做过啲咩系想试噶？ 例如我好中意问你，你今日讲咩啊？你想点啊？咁样嗰啲，因为我会好想呈现一种。你好熟悉嘅咩都唔做嘅状态俾你睇。 我好熟悉咩都唔做。 係啦。 哦。 跟住我就想睇你会唔会嬲。 哦。 但係你好似你都冇乜嘢。 冇㗎，咁都系责任嚟㗎嘛，我觉得唔系喎，真系要諗下喎咁啦。呢啲我又觉得冇啊，咁有你就抛，冇嘅咁睇下有啲咩啦。讨论嚟㗎嘛，我觉得系。 哦。 係、okay. 所以我完全呢啲位我系咪叫迟钝呢，我就完全 get 唔到，原来你系想尝试。 是啊，因为我会希望啦，即系如果我以前一定唔会咁样够胆问梁德辉，问 Eric 啦，咁样我会定时定候双手奉上，啱数嘅嘢咁样。咁但系即系面对你，我就成日都好想试下啊，到底点样会令你嬲咧？好似你系唔识嬲噶， 好无聊啊！你做呢一样嘢系想搵个拍档试下令到佢嬲， 唔系因为我想我个拍档有情绪啊！我成日觉得我拍档冇情绪啊，例如咧。 例如是， 但是其实你不会表达你的嬲噶嘛，系咪应该话？ 嬲咧的而且确是很衰的，平时的话咧，大家都是噶啦，对爸妈啲耐性差啲就一定会噶啦咁。但我话真系坚嬲咧，之前上即系学戏嘅时候有出现过一次啦，咁嗰个，但系嗰个都不能作准嘅，我觉得。喺同以前嘅一啲女朋友嘅对话就试过啦。我通常我有谂过会令到我嬲嘅就是我个 intention 被误解。 即系个付出俾人误解咗， 系啦，即系举个例，曾经系试过当日头要翻工做嘢，咁夜晚就同屋企人食饭，中间可能晏昼有两个钟， 系， 咁跟住我就会问当时嘅女朋友话，诶嗰两个钟你得唔得闲啊？因为我今日真系好忙，不如见下面啦，食个 tea 或者行阵街， 系咪好耐冇见啊？都 系忙啊，系噶，都系噶，系啦， 忙都好耐冇见。 我觉得呢样嘢忙唔忙都冇影响嘅， 系。 咁就问佢，然后佢嘅反应就系话：你即系搵我蚀时间啊！ 哇！ 呢下我就觉得个 intention 被曲解咗，心里边嬲嘅。 呢个系值得嬲嘅、哦。 系啊！ 哇！你试下我拍紧拖，对面嗰个同我讲话，你而家即系搵我嚟蚀时间啦，咁样你睇我嘅反应系啲乜嘢啊？真系。我会将佢实际个人摄落去一啲嘢度咯，唔系心理上嘅摄时间啊，系生理上都可以摄啊。点解？喂，呢个好值得嬲啊！但系你嗰时嘅反应系咩？即系当佢同你讲，咦，咁你即系攞我嚟摄时间啫，一个声，咁你嘅反应系， 因为唔系面对面嘅， 系 真情绪，自己脑里边浮现咗好多字眼啦， 系 嗰下系唞大啖气嘅，但我回复佢嗰句我都系。唔系，咁我忙啊嘛，咁即系我想见你，所以用咗两个钟，你唔好咁谂我，唔系蚀时间咁样。我嗰下其实一嚟我系想冚住个怒火，我唔想火上加油，你知对方已经系咁。第二就我甚至乎谂系咪我嘅表达或者我曾经系咪做咗啲乜嘢令到佢 get 错咗我嗰个言，即系嗰个用意，俾佢有一个蚀时间嘅一个感觉，而唔系我付出之时间嘅感觉。 系 啊，我甚至觉得自己是有少少责任嘅，都，所以我嗰下唔会焚咗落去先，但心里边都系觉得嬲啦。喂，我已经咁攰，我已经特登见，我心里边嗰句系咁唔好见咯。你觉得我蚀时间，你估我真系好得闲咩？好攰噶，我唞下唔好咁样，我懒得得闲都嚟见你啊！你觉得我蚀时间？ 呢、這个我觉得系真实人类嘅回馈嚟 嘅， 系啦，呢、 啊 這个先系真实人類的反應。 正常 会 有嘅，系啦、啊，但我冇咁讲嘅。收喺里边啦，搵交嗌咩？因为嗌完交之后，我又要再氹多一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好怕烦嘅人啊， 系懒啊，拍拖都咁懒， 怕烦啊！我觉得唔系懒啊，系烦啊！我要氹两样嘢啊，变咗系啊。 所以其实有阵时嬲嘅时候，或者情绪表达嘅时候，你可能会选择嗰个状态口不对心、 啊，口不对心咯、啊。嗰下就明明嬲紧噶啦，冇、啊、见咯，咁啊，唔系我真系想见你嘛，甚至冇见咯，你估真系好想见你，好攰啊，屋企瞓啊，唔好两个钟咁，唔系咧， 我 难得见到 呢一段系要做 live 噶，因为你要睇佢个样咧，佢好似嗰啲 系啊 黐线咁样。 我而家好似分开， 表情不受控制， 分开咗两边咁咯，将个人挨去左边，唔系我真系好想见你咧。 唔好见咯，好馨香咩？我唞下唔好啊，系啊。哇！点知好想见你人啊？ 唔系，拍拖都要见嘢咁， 坐翻中间得啦，唔使左右左右 plan， 坐翻中间。 系啊， 但系我觉得其实系要嘅，即系如果对住女朋友，你头先讲得好啱嘅，就系如果你嗰阵时候发埋烂渣咧，咁就要氹两回噶啦，一回就系蚀时间，一回就系做咩发佢烂渣啦呢样嘢啦。所以 对陌生人都会有啊 ，sorry， 系咩？我想蚀一蚀，落单嘅时候。我想食咧鸡扒、双太阳蛋、七前一丁、热奶茶。跟住我讲完之后，嗰、那个落单嗰个人，因为佢坐喺嗰个 reception 嗰个位置，跟住佢先放低电话。唔好意思，你想食咩啊？咁 哦， 系啊。但我问佢嘅状态嘅时候，佢系好似接收紧嘅，系唔好唔该，我想落单，系想食咩咁？跟住就讲，但系佢喺玩电话啦。我讲完之后，跟住佢先要。 我明。 咁呢个我就会着咗一下。 香港人嚟嘅呢个都系香港人嘅反应嚟嘅，就系、是、一下会火一嘢咯。 系 咁火完一嘢之后，有啲人就会选择正常再落多次蛋啦，有啲人就会选择嗰下咧。其实呢下都几恨憎嘅，呢下都嗯。 哎，我唔会做呢个嘅， 你冇啊？ 我唔会做呢下嘅，但我会自己里面燥啦。 但系嗱，你关于呢个即系唔好立乱人咧，我有一个好。都好低能嘅故事， 接人哋， 因为我系一个好直接情绪表达嘅人嚟，即尤其是对住陌生人，极端陌生嘅人啦，同埋屋企人啦，我 系 情绪表达得好直接，但系对于中间嗰啲朋友咧， 唔系好熟啊，嗰啲就会 aware 啲， 应该话系好熟，同埋唔系咁熟咧，我都系冇办法直接情绪表达，呢个系一个表达障碍嚟嘅，我真系觉得，就好似你头先口不对心嗰个情况，成日都会发生嘅，但系讲好短嗰个接嗰下啦，我仲记得嗰阵时中三啊。咁你知咧，即系朝头早翻学嗰个时间咧，定系成部 lift 都系人嚟噶嘛？因为有翻工有翻学嘛，咁样。咁我仲记得嗰阵时我中三，我孭住背囊啦，嗰阵时孭书包噶嘛。咁然之后咧就入部 lift 啦，嗰部 lift 门咧就喺合埋嘅时候就撞到我个背囊，跟住咁我就自己弹翻开啦。咁我就啊再企前多少少，再等佢闩翻埋啦，咁样。咁我就等于阻住个 lift 门闩咗一次啊嘛。咁喺我阻住个 lift 门闩一次嘅时候咧，我隔篱就有一个应该赶翻工嘅姐姐，佢就做一下我。因为佢可能赶翻工赶巴士啦，咁样就影响佢嗰成个嗰时间啦，咁样。咁喺当道门咧闩翻埋啦，部 lift 开始落紧去嘅时候咧，嗰时中三啫吓，好纯好单纯嗰个小朋友，好不忿俾人截咗下我啦。 嗯， 我就对住佢， 好小学鸡啊！ 但系我而家谂翻起， 即系佢就。 系，跟住我哋成程 lift 就喺度就接咯，唔会喺度讲笑，冇，我都好低能咁，无端端都接翻佢两次啦。咁，但对对陌生人，你见我真系有仇必报噶嘛？但系如果对朋友，其实我对屋企人都可以即系直接讲嘅，即系唔开心啊，唔点样啊。但我对朋友真系冇办法嘅，尤其是啱啱嬲，好似你头先嗰情况咁，就系可能一句说话勒欠咗我。我是冇办法当下即刻想解决嗰件事噶， 系你冇办法即刻解决，但你个情绪会表达出嚟啊？ 我个嗱，即系譬如有一个星期五啦，咁 你都有情绪直接表达出嚟噶都 有嘢，嗰、那个系收敛版嚟噶啦，你试下我情绪成个表达系啦。 我可以收敛埋，我哋情绪表达，大家对呢个情绪表达都感觉嗰、那个 standard 有少少唔同， 有分别啊咁样。咁呢一波成会知咧，就话上一个星期五，咁、我就嬲咗佢同 Eric。哎呀，讲出嚟我都好羞耻，心好重。我嬲咗佢哋两个。咁今日我冇谂住解决嗰件事嘅，我就系一个黑面神咁样企喺佢哋隔篱唔出声，净系食我自己嘢咯。咁但系成个气场都系黑色噶啦嘛，应该 feel 到嗰种嬲怒啦咁样。咁你知佢哋两个又冇嚟正经，不断口计做咩啫？冇嬲啦，咪嬲啫，冇事啊嘛。有咩事话俾哥哥听，即系不断系咁样喺啲对白啦，咁样。咁我嗰下咧，我一定系逃避嘅，即如果有，因为我其实我嬲系嬲得好明显嘅，我都话我系一个直接情绪表达嘅人。 系啊，第一当下佢落嚟嘅时候，嗰种即系出现嗰个嬲，以为唔系嬲我哋，系嬲其他嘢，可能啱啱做完嘢、倾完嘢，定唔知听嗰啲咩咁嗰啲咧。系当下唔知系自己啊嘛，咁啊出现嗰啲，做咩啊？话俾佢听啦。 系啦，嗰啲佢哋喺度一样。 跟住 因为仲嬲，因为我真系冇办法处理嗰个情绪。当佢哋两个喺不断喺我隔篱喺度嘻呵下气嘅时候咧，问我：哎呀，做咩事啫？冇嬲啦，系咪唔开心啊？嘅时候，冇嬲咩啊？有冇嬲？ 咁冇嬲啦，黐线。 呢啲咪情绪表达，仲话已经冚咗，大家听众评下你，佢已经攞晒出嚟啦，佢嗰下 呢个就叫攞晒出嚟， 都攞咗啦。 咁你真系未见我攞晒出嚟， 因 为 你俾我 get 到啦嘛，所以攞出嚟嘅意思。 如果我袋度有十蚊嬲啊，呢个系两蚊到咋？ 哦， 我仲有100蚊扎咗落袋啊！ 你储好多钱啦，咁你应该。你仲有100蚊集队，哇，储好多啊！ 成日都储100蚊，储100蚊，一日储100蚊，话俾你听，储储下就变百万富翁噶啦。 系， 所以嗱，但系咧，你问我，我嗰下包括你在内 ，Eric， 你两个都知道我嬲啊嘛。 系啊。 所以你哋不断问咧，做咩周，做咩事，做咩唔开心啊？ 知道源头喺边嘅嗰时。 但我嘅反应永远都系做咩嬲？啊冇啦，有乜好嬲啫？黐线！但系你明唔明？正常人类唔会咁样讲嘢噶嘛？ 舞台剧啊，而家。 所以 其实你真系玩做戏啊， 唔系，所以之后咧 ，Eric 就嬲翻我啦，呢个都忍唔住要讲， 好好笑啊， 因为佢觉得做咩啫，依家我得罪你啊，咁佢真系得罪我，做咩咁嘅态度对我啫，面口咁衰、啊， 而我呢啲喺呢啲情况嘅人，我就系、是。等佢过几日啦，等佢过几日之后就同佢倾翻呢件事，问翻咩事啦，咁样，跟住就冇乜嘢啦，咁样。 咁而家攞咗出嚟讲，真系冇乜嘢。 冇嘢，几好笑我觉得。 系，而家谂翻转头都觉得，点解嗰时可以咁低能？即系嗰啲戏咧，嬲，梗系冇嬲啦，冇嬲啫，冇一定冇嬲。你嗰啲口是心非样， 系啊， 但唔系啊，仲要系以为自己口是心非咯。明明对白系否定紧，但系其实咧，我个样咧根本就系嬲。讲口是心非啊，呢首歌咧都系一首口是心非代表作。点解咁讲呢？因为我话我冇嬲，有咩嬲啫？佢首歌就叫一切安好。 关起窗，风沙再进化，也不过似烟霞。捉起家风霜在眼下，也不过擦到它。闭上耳，只听到呼气声，对吧？你感觉这一刻惬意吗？玻璃窗纷飞过雪白，最适暖暖火炉。这风景多诗意雅丽，似一切也安好。闭上眼，可小碎片刻，仿佛希冀都已达到。野外犹如灭碎的预告，不必知道，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说世间灿烂而纯吧，你世界铺满着墙纸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就变毁于一旦，不出家门可以幸免吗？再安守一个划清界线的人，可否躲避最差的天气，隔绝冷温？你心火耗尽那刻，会否追悔冷待，再让地降临？越盛在仿真，谁人能像个孤岛隔岸？笑看众生，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两眼迷恋上梦幻化，便能幸福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你那美好恬静年华， 霎眼眼行沦陷之恋吗？快看看城中间那错吧，快听听孩子每句呼喊，你与我该怎么分隔？有劫数谁能避过他？打开心肠一线你会吗？看看有谁困惑彷徨吧，世界那只四面墙下，分恋再次要靠两手，抹去可怕。 这首歌有另一种演绎的方法， 嗯， 见到女朋友嬲嬲地问佢，冇事啊嘛，冇事， 一切安好。 但系心里边嗰句就系冇事，你真系觉得我冇事？ 你觉得我冇事，你就有事 啦。你觉得冇事咪冇事咯，但我唔系咁谂咯。 你个啰字真系好人憎噶。 一切安好嗰、那个问题，就系咪即系你表面睇到咁真系冇事咧咁？系由吴林峰嘅派台作品《一切安好》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5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增确诊个案有24宗在油尖旺区，佐敦常安大厦二楼老人院昨日初步确诊的院友转为确诊，再有大厦需要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将军澳、军澳湾第三座、将军澳欣怡花园第三座、元朗喜利大厦和柴湾粤翠苑，亦有属指定范围内的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包括炮台街35号以及炮台街65至70号。沙田威尔斯医院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初步确诊，主要在职员诊所工作，并没有照顾确诊病人，有三名曾经一起用膳的员工列为密切接触者。佐敦金威广场先后有10人确诊新型肺炎，来自5个单位，其中4个单位坐向相同，都是私室，另一个单位属同层单位，最多人确诊的单位涉及6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会到场视察。张竹君又说，專家會到金威廣場視察環境和喉管，了解有沒有特別情況可導致病毒傳播。另外，碧街15至27號發現多一宗確診個案，張竹君表示，涉及的大廈有多個劏房單位，會派人再檢視是否有同確診者住在同一劏房單位的住戶酒樓，如果有發現，會將相關人士送往檢疫中心。国泰航空表示，得悉政府计划收紧香港机组人员的隔离检疫规定，正向当局索取生效时间等细节，以便早作规划，尽量减少新措施对国泰机组人员以及客运和货运服务的影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透露，未来获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将来抵港之后，本来获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将来抵港之后，亦都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14日。陈肇始表示，因应全球疫情严重，并出现多种变种病毒，在滴水不漏和严防输入的大前提下，要收紧豁免检疫安排，向机组人员表示不好意思。立法会通过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以来第三份施政报告获通过致谢议案。多名议员发言，商界议员廖长江建议当局主动监察教师的言行操守，自由党张宇仁建议在课室安装闭路电视。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强调，本届政府从不避难，希望各界和政府合作落实施政报告的教育政策。

宇宙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做到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Jennifer Anna 薛凯琪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另一个佢喺哥本哈根，有以前嘅一个人喺流浮山。第一首歌拣嚟 Serenity 之前嘅一首作品，七年前嘅旧作有咗新嘅生命。歌曲名称叫做《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嗰阵时嘅情感，今日再听翻，以前嘅男朋友唔喺度，嗰个人都唔喺度。 流浮山滴眼水，霎眼你爱意加几岁，发觉世间很多要面对，挥不去，那凄清感觉终会。何解你爱走到这里，流浮山落日看得心醉，青春它不知不觉跌出我掌心里，随行风景感觉不对就 作品《我在流浮山滴眼水》.jpg。当时咧呢位前度喺流浮山睇日落嘅时候就考 Serenity 啦，可唔可以因为咁而写首歌啊？ 這個女人就告訴你怎麼會不得。而我就想問一下這位田島，為什麼你會變成了田島的呢？ 除非將畢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争吵惯，常和好于当晚，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一番难教二利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悲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误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 我觉得这首歌呢讲的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些的分手的原因，不是这两个人的错，可能是时代的问题。 从前不懂这出经典戏太夸张，明明相恋情侣路半分开太牵强，为爱时时以退让，则开张，今天这抉择轮到我，比虚构喜剧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误头，人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既往不咎，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祝你与我之后 揀嚟張敬軒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稱《潮浪君》，是一個要做選擇的時代，是為所愛認命，還是為所信分開？而在這個時代底下，除了做選擇之外，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任務，例如接受不斷失去啦，學識守護已經擁有的一切啦，同埋唔好放弃，唔好放弃去揾翻遗失嘅自己。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

翻翻嚟之后啊，有音湿大恶霸， 好奸咯！头先我想讲波成行咗埋嚟偷睇咯。 不如就扣佢一分先咯。 咁又唔好，你扣咗佢真係冇机会赢㗎啦。 我哋话呢呢、這个三个人呢个组合呢係有音湿奔神。 耶 咸湿波成。 咁你呢 咁你系咩啊 你系咩啊你讲。 美丽艳琼。我都冇諗住得到你哋认可我自己讲出嚟开心咋嘛。 好啊。 你中意啦， 乜都好啦，啱啊啱啊，琼姐讲得啱，琼姐说的是 是对的。 好啦，咁咧上个星期咧，我哋结束咗啦金曲大恶霸啦，又开始翻翻嚟我哋嘅日常大恶霸啦。 耶！ 咁我呢个必胜嘅决心咧，又唉。冻过水啦， 系嘛？我话你听啊，唔系金曲嘅嘢，我就有把握啲啊。咁讲好倒米，我觉得。 我都觉得。 作为呢间公司嘅员工， 我唔敢俾意见。话说有位兄台都上去几届颁过下奖咁样，我唔敢俾太多意见，真系。 咁啊，回归翻我哋呢一个嘅正常大恶霸啦。 系。 今个星期奔神出题咧，你谂住？ 今个星期个题目啊，你好中意啊。其实点解我今个星期会出呢个题目咧？我唔讲边个住咧，因为咧话说我哋即系骚动音乐都有个 WhatsApp group， 大家会交流一下，倾下偈。咁样啦，系啦，咁然后咧， 好想噶， 踢翻我出去咯。跟住有一日，阿波盛咧 send 咗一个 sticker 出嚟啊，系啦，咁咧跟住咧嗰个 sticker 咧，我哇 cap 得咁靓喺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入边咧，即系新鲜滚热辣嘅啫，有一幕咧，即系我谂好多网友都有睇到，好关注嘅一 part 就系阿陈雷， 我有同佢本人讲啊，不过我话 Instagram 咧 send 唔到 gif 图，如果唔系我会将嗰个 send 俾佢睇。 哦，系嗱，因为咧嗱，好简单咁讲啦，就系、是、咧，其实睇紧嗰个电视嗰、那个节目，特别节目音乐节直播嘅时候咧，因为我有同波盛 message 啦， 系啊， 咁波盛咧已经话哇， 哦系啊， 即系 cash 创作流行创作歌手嗰 part 咧，就系、是、有 Serena 啦，有陈雷啦，有 J 风啦， 超中意， 系啦，咁我就要举报嘅，佢净系见到陈雷嘅啫。系啦 ，Serena 佢净系见到陈雷噶咋，佢净系见到陈雷。 我叫你噶，Serena， 你而家俾人公审。下次嗰啲歌曲仲有冇你录 opening 啊啦？ 冇啦， 拜拜。 哎呦， 咁佢就嗰阵时就已经话咧，即系俾陈雷嘅一啲嘅动作啊，尤其是单眼嗰下，深深吸引、啊。 好正喎，嗰张 sticker 我储起咗、啊。 话俾你老婆知啊， 即系戴住个口罩都靓咧，系唔简单嘅呢件事。 咩啊？戴住口罩先容易靓，系戴住口罩你都令你觉得佢有摄人嘅魅力嗰下难啊。 系啊， 系 啊， 你想唔想听陈雷本人点样回应嗰个眼神？ 喂，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而家嚟啊！ 梳婆嘅时候，佢进入到嗰个状态嘛，我就系觉得佢嗰个眼神啊，佢做单眼嗰样嘢咧，好吸引到我。其实即系因为短短唔系好长时间， 真心正。 跟住陈雷佢本人话，完全系唔觉意噶，纯粹系我唱歌一用力就会大细眼，不过出嚟个效果都唔错。 哦，即系嗰啲神经唔使咁抽搐咗一下，但 系 都咁靓。 系啊，好啱 feel 嗰个。 冇错，咁我睇完你个 sticker 之后，我就啊好啦，今个星期就陈雷啦，好中意，劲中意咁样。 系 啦。咁啊，所以今个星期我哋有大恶霸嘅题目就系陈雷。 好嘅。 2009年参加亚洲星光大道入行，陈雷当年得到比赛 MS1 出道，亦都系最高排名嘅女参赛者。比赛之后，佢一边以艺人身份继续活跃，另一边又自学吉他。后嚟更加同几位日本音乐人成立乐队 Part Three。 童年回忆嚟嘅呢个系讲明先，可唔可以话童年咧？都唔可以话童年嘅， 我系讲童年回忆啊！ 年青咯，年青嘅时候咯， 第四名， 哇哇哇哇哇咁唔切啦，哇哇哇哇咁突然嘅，喂 系咪啊？ 我以为咧，我放松咗，我以为完成咗金曲大恶霸之后咧，我可以唔使只手摆定喺个叮当嗰度 啦，咁样 系咯， 唔谂 咁快嘅， 好快手啊你！ 嗱，对唔住，我承认咗先，我唔记得嘅。 但係咧， 你即刻 search 你聽我講先，因為我記得唔係頭三。 哦。 同埋我記得咧嗰陣時有漢瑞克啦， 係， 同埋有羅力威啦， 係， 跟住我又記得唔係頭三， 係， 我就唯有嘗試頭三之後最高名次就係第四咯。 殿軍。 係啦，即係你唔得我就第五、第六一路落去。 即係你都係撞嘅啫。 係啦，所以你見到我。 都有記憶嘅，係啦， 我有記憶頭兩名咁樣嘅一個爭奪嘅咁樣之後，我又記得唔係頭三，因為我記得頭三好似都係男人嚟㗎。 因為嗰陣時咧，我想講波性啲，因為嗰陣時咧，邝瑞克同埋羅力威咧，真係爭得好勁嘅。嗰陣時係出咗個結果之後咧，都爭論咗好長時間，所以我都係好清晰記得第一二名就係佢哋兩個啦咁樣。 兩個都兩邊 fans 都各有呢個一啲嘅講法啦， 冇錯。 同埋我記得頭三好似都係男仔嚟， 係啊係啊，都係男仔嚟㗎。 咁你又話係女仔嘅最高名次，咁我即刻由第四開始估啦。 冇錯，因為仲要阿陳雷佢係女仔入邊嘅第一名啊嘛，即係好老實講啊嚇，又而家講翻轉頭，我都醒唔起，除咗陳雷之後參加亞洲星光大道，其他女參賽者好似霎時間你要我噏，我又唔係好噏到喎，真係。 係咪同唔係佢哋嗰一屆咪仲有阿譚慶南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如果有啱啱參加啊造星啦， 係啊，係啊，係 啦，有幾位㗎？跟住頒獎啊，嗰批佢哋成班係同學會咁樣㗎嘛。 係啊，譚慶南，哇！因為佢出咗道做呢個KOL 之後咧，我真係忘記咗佢係參加亞洲星光大道。第三名係阿蔡子明啊，中大嗰個啊，記唔記得？記唔記得？係啊，係啊，哇！嗰陣時其實啲大學真係好多靚仔。 我哋講緊那些年，我同你回憶都不 明 了啊！ 對唔住，要我哋要為聽眾著想，可能有啲聽眾好年輕咧，都唔知道。誒、我聽我爸爸講過咯，咁樣。 咁樣，咁陳雷嗰陣時就係呢個亞洲電視亞洲星光大道嗰個比賽第四名出道嘅。 冇錯，咁啊，好啦，咁啊，落第二條啦，咁快答到。 贏咗一條 先，一條啫嘛。 咁你就醒定啲。 我而家翻翻嚟啦，個人離開咗頭先嗰個演出，而家就回咗魂啦。 第二條你答唔到啊，寫好之為止啊。 其实陈雷都曾经签约过日本的经纪公司 Amuse 噶，当时更加被称为 Will Mrs. Nanas， 深信不少剧迷都好羡慕他。不过后来因为经纪公司对陈雷使用社交平台有相当的约束，陈雷为了更加自在地做音乐，最后在合作不够一年就正式解约。 哇！呢、這個答案咧，其實係可以有兩個答案嘅。你求其答中一個，我都當你哋啱噶啦。講真句， 我真係唔得。 日本藝人真係冇咁熟悉係嘛？但係呢個名字你唔會冇聽過噶，呢個名字你一定會聽過噶。尤其女性粉絲係非常之多噶，係有啲難嘅，因為其實同埋 你知道只係諗唔起。 我醒唔起啊！嗰時以前同佢做訪問之前有睇過，即係 research 過，但係因為我本人記性唔係太好。 好啦，俾提示你哋啦，日本我又真係拉得太遠嘅，我諗你哋都真係俾我殺咗一個措手不及嘅。嗱，咁呢一個人咧就喺影視圈同埋音樂圈都有涉獵，而且係好多女性粉絲嘅，亦都係一個好有魅力，好覺得佢係好有成熟嘅味道嘅一個男士嚟嘅。 喺个成熟味道嘅男 系啦，嗱，而佢拍过一啲剧集嘅，做一啲佢饰演一啲系非常聪明嘅角色，喺香港都有播映过嘅呢一套嘅剧集，甚至乎有啲嘅香港嘅演员都参考过佢个角色去拍剧吓。 咩嘛？ 系咯，咪就系咩咯？嗱，我俾埋後面，其實 total 咧呢度嗰個問題有六隻字嘅，後面係乜乜乜乜師妹，係啦，佢係某一位藝人 託在啊， 近嘅近嘅係嗰一 type 嚟噶啦，近噶啦，你噏多幾個呢一類型，你腦海入邊有咩名拋出嚟，你就會中噶啦，同木村好相近年紀，好有男性魅力，又做好多劇，又識得唱歌，又識得彈吉他。系啦系啦，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嗰套剧香港都有，你话 有啊？ 系咯，我就系林峰。 哎嗱嗱嗱嗱，佢 get 到啦！ 福山雅治， 我要俾爆，我要狂俾呢个你啊！好叻仔啊！ 我记得啦，系啊，嗰时 错 系啊，福山雅治师妹啊， 系啊，佢系福山雅治师妹嚟嘅。咁啊，簽約咗呢個日本嘅 Amuse， 咁啊，除咗福山雅治，其實你哋搭 perfect， 我都當你啱嘅呢個女子組合啊。 冇錯 ，Perfume 你係咪會熟悉啲啊？但係 福山夏子， 福山夏子，OK， 好好好好。咁我哋，咦，今日一比一喎，有機會係啊，波成贏。 最後一條定生死嚟啦！ 自组独立品牌自由意志之后，陈雷的音乐作品产量开始增加。当年同 Myushroom Usgood 合作的 Runaway 更加成为他在香港乐坛首支得到冠军歌的作品。 咦，已经有人举手？ 唔系啊 ，Thank you， 谢谢。 My Orange 是近期、啊， 唔係 Mike Orange 係啦，都有合作嘅呢排。Mike Orange 最興奮啦，Mike Orange 都有合作嘅呢一排。 近期有啊，因為你同個陳雷同 Mike Orange 做訪問啊， 係 啊，係啊 ，Jackie， 哎呀，終於終於杜波勝贏啦，今日。終於俾我等咗八個星期有冇啊？冇嘅，等咗五個星期啦，應該四五個星期啦。 佢等咗一個等咗一年啊，足足由2020年 由上年等到今年 2021年， 終於波勝都吐氣揚眉。有冇啲 好憎啊？好似我好憎阿水。 等下先喺呢個咁咁緊要嘅時刻，我要俾阿波勝宣布咗先。Mission completed。好啦，今日星期大 我爸要开 live 啊！你睇唔到邱国胜个样有几开心，佢开心都喺度压凳啊！ 你 咪 知我 唔系，连我都好兴奋，你明唔明嗰种开心？ 好多广大嘅听众都好兴奋。 头先应该爆晒咪噶啦，我谂。 因为如果连过咗金曲大我爸都赢唔到，我唔应该做呢个节目噶啦，你明唔明啊？同埋头先我惊嗰位系因为阿琼应该都谂到一个人， 系啊， 所以同时答我系好惊，如果一齐都答到 Jane Curious 咧。是打和、 啊啊、 哇真是一線之差咋。我覺得阿瓊一答完呢我錯嘅話呢佢就即刻補答啱㗎啦。 好彩咋。 好彩咋。 點解會講 Mike Orange 咧？真係 唔係因為近期又真係有同 Mike Orange 合作，所以 你同陳雷訪問嘅時候同阿 Mike Orange 一齊。你哋嗰 陣時係啊，阿咪仲幫佢彈吉他。 係啦、 啊， 所以你印咗喺個腦裏邊啦。 我唔想再見到咪住集資。 好啦，咁啊，波勝終於等咗成年，你有啲乜嘢係想懲罰阿瓊嘅先？ 本身咧，我待咗好耐嗰個咧，我今日唔用住，因為諗咗一個新嘅，好適合今日用嘅。 係， 我就係好想阿瓊重演翻陳雷嗰段仔，即係表演 cast 創作得獎嗰段片，即係做嗰啲表情啊，唱 solo。 同埋拎住個燈膽啊嗰啲，我好想你阿瓊做一次。 哇！咦？你等陣先，你等陣先。 唔使唱咁，我可以咪嘴噶嘛？ 俾你咪嘴。 啊 ！hold 一 hold 先，我想象下件事先。 係。 我諗緊嗰個表情包要 cap 幾多格出嚟啊？即係同埋嗰套衫啊，即係好緊要。嗰套衫都 衫冇噶啦，唔係啊，或者我試下一件衫剪到碎曬咁樣都得。 同埋我冇啊，仲有一樣嘢，我冇見過阿瓊除眼鏡啊。 係， 我想睇下 除眼鏡嘅咩？ 嚇、啊，咁梗係還原度高啲嘛，佢都唔係戴住眼鏡唱噶。 我準備攞，諗住攞桶水淋濕你個頭，有少少 wet look 嘅感覺噶啦，可能要。嗱，一陣間咧，做埋嗰個 EDM Friday Mix 之後，俾少少時間我轉完，因為啱啱先知啦，轉完少少嗰個拍攝嘅手法之後，揾少少道具，得阿瓊重現陳雷喺啱啱十大中文金曲音樂節裏邊嗰段。 我靚靚覺得我之前好似對佢太差，依家我想求情，我都冇咩好講。 我覺得今個星期波成抵贏啊，抵翻曬啊！ 音質奔神 係。 在做金曲大爆發的時候你不是說這些的。 我們轉頭七點看 live,ok?、Okay? 一定要看必定要看。 咁都是聽眾朋友我很快呢就會甩橫手 cancel 這個環 節。多謝陳雷我愛你、啊。 大家有得聽我會好聽啊。 好快會沒 有 我的啦。 不知音質不順有哪一天就會消失在蘇魯音樂的。 那我講另拜拜先。 睡了，早已过百万计，无人声响。 已跑开空的世界，如爱内心堆积的腐败，逐一书架破戒似变态，偿还不清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为非一起作假。对不起，我已抵消几多的阴暗面积。戳破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仿效对应。凌虐的是狼性，掩盖中奸相，那怎么？碎了数以过百万计，无人稀罕。偿还不惜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 陌生啊！呢种输咗大恶霸嘅感觉，一阵俾佢做埋 EDM Friday 之后啦，波胜嘅惩罚就会出场啊！留意骚动音乐 Facebook 同埋 I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5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确诊个案有24宗喺油尖旺区佐敦常安大厦2楼老人院，寻日初步确诊嘅院友转为确诊。再有大厦需要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将军澳军澳湾第三座。将军澳欣怡花园第三座、元朗喜利大厦同柴湾悦翠苑，亦有属指定范围内嘅大厦需强制检测，包括炮台街35号以及炮台街65至70号。沙田威尔斯医院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初步确诊，主要系喺职员嘅诊所工作，并冇照顾确诊病人，有3名曾经一齐用膳嘅员工列为密切接触者。佐敦金威广场先后有10人确诊新型肺炎，来自5个单位，其中4个单位座向相同，都是私室，另一个单位是属同层单位，最多人确诊的单位涉及6人。张竹君说，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会到场视察。张竹君又说，专家会到金威广场视察环境同喉管，了解有没有特别情况可导致病毒传播。立法会通过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以来第3份施政报告获通过致谢议案。多名议员发言，商界议员廖长江建议，当局主动监察教师的言行操守，

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介绍一类曲风，2020年咧红到延续到今年。最近喺揾一啲新嘅音乐听嘅时候咧，就听多咗呢一类型嘅音乐。呢一种叫做 Slap House。呢张叫 Slap House S L A P 啦，咁啊即系其实 house 里边嘅再分支落嚟嘅。而家听紧嗰啲 bass 咧，嗰啲声就系呢一种类型最 signature 嘅声嚟嘅，即系嗰啲嗡嗡嗡嗡嗰啲咧。跟住啲人去研究点解会2020年呢一类型嘅音乐系咁热门呢，就系因为冇晒嗰啲电子音乐节，咁样制作人开始整一啲唔系炸个舞台嘅歌，而你喺屋企都可以听住摁住又唔会咁高能量嘅歌，就有呢一啲啦。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咧就系 Rehab 啊，听紧呢一首叫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啊。可能呢个歌名你会觉得好熟悉，但系因为就系呢一类嘅音乐咧，其中一个现象就系会将一啲旧作品重新制作嘅。系啊，呢一首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其实1991年有一个同名嘅作品，咁啊 Rehab 将佢重新在8月2020年嘅时候推出。虽然 Slap House 呢个字咧，2020年咧先至出现得最多啦，但系呢一类嘅曲风其实几年前都有噶啦，而代表例子就系而家听紧嘅呢一首2018年嘅 In My Mind。 第二首听住嗰一个 bass 嘅声咧，系咪开始分得到啦？系同 future house 嘅歌有啲似，不过有人就话系即系 future house 嘅分支，然后咧可能再 clean 啲咁解。但系要讲到 step house 确定到地位咧，我觉得应该都系呢一首噶啦。本身系嚟自啊圣庄嘅呢首 roses， 但系有 Eman Beck 嘅 remix 版。至于点解话确定到地位呢？因为喺格林美2021年啊，嗰个 Best Remix Recording 就系有呢首歌入围，证明咗 Snap House 都喺主流上面好似被认可咁样。可以介绍少少呢一位 remix 嘅朋友 Eman Beck 咧，咁系哈萨克嘅一个铁路员工嚟嘅啫，都系上年先20岁，17年自学电脑整歌方法，做咗呢首 remix 之后就红啦。跟住呢一首啦，咁 A Lock 以往都有做一啲叫 Brazilian Bass 嘅，有啲人话同 Snap House 好相似嘅，咁呢一首咧都系 A Lock 2019年咧嘅 remix 嚟嘅。咁啊，仲有一首曾经都好红嘅歌 remix 咗呢个版本啦，原本咧咁啊歌名叫 Piece of Your Heart。 What? Sorry, just quickly. What if it's da da da da da da down down down. Show me what 你上網 search Brazilian bass 咧，你會發現咧嘅感覺咧，佢用嗰個 bass 嘅聲同 just slap house 一路聽緊嗰啲好似嘅。咁當都有啲嘅網友或者一啲媒體嘗試將佢分嘢啦，咁啊 slap house 多啲人聲旋律性高啲咁解。咁但你見好多網上嘅 playlist 咧，其實 slap house 同 Brazilian bass 都擺埋一齊啦。咁究竟點樣分呢？可能需要啲時間，始終 slap house 仲係一個好新嘅曲風，需要時間俾佢成型嘅。聲音非常熟悉，佢就係 Usher 啦。咁但你再睇呢一首歌，佢嗰個創作人名單上面都有啲熟悉嘅名字嘅。包括有 Marshmello 咧，向來做開 Future Bass 嘅啦，亦都有頭先為大家介紹過 Eman Beck 呢兩位朋友。咁當你見到一啲主流大名嘅一啲音樂人都開始做呢類音樂嘅時候，都係對音樂嘅認可嚟嘅。啱啱啊 ，Usher 啦 ，Marshmello 同埋 Eman Beck 嘅一首 Too Much 之后咧，有呢一首2018年嘅作品叫做 Glad You Came。创作嘅朋友咧，名字叫做 Vize V I Z E， 有呢首 Glad You Came。 要介绍呢一位朋友，因为咧佢都被一啲媒体或者网友咧称为咧即系帮手推动 Slap House 嘅重要人物之一。所以喺佢嘅 DJ set 嗰度，你见佢拣嘅歌咧，你都大概知道，如果你中意呢类歌，应该拣边啲嚟听嘅。 And all that counts is here and now.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先 advice 嗰一首作品2018年啦，但如果你记得嘅话，我话 Slap House 大家讲得都系2020年，咁即是话其实喺早几年前佢已经开始做紧相近类型，只不过曲风可能未有个名俾佢咁解嘅一种音乐嘅啫。除了看一些、特別的或者重要的 artist 的一些 DJ set 之外，其實另一個途徑我去找歌就是看一些出名的一些唱片品牌啦。咁啊，而家听紧呢一首都系睇个 Spinning Records 佢2020 Slap House Mix 嘅时候睇嘅 playlist 揾到呢首歌嘅。歌曲名字叫做 Alone 而创作嘅音乐人之一咧，大家都听过叫 KSHMR。 Take it down, get your head. 今日最后为你揀嚟嘅呢一首歌呢，我觉得都可能预告緊2021年一个电子音乐嘅界别嘅趋势嘅。因为制作呢一首歌嘅朋友叫做 Mike Perry 啦，其实佢向来擅长系 Tropical House 嘅，不过佢啊都转型啦，玩 Slap House 啦。所以可能真系预告紧会越嚟越多嘅一啲制作人咧，转向试下玩呢一种嘅曲风嘅。今日听完呢短短差唔多半个钟嘅时间，系咪都几熟悉？究竟佢嘅特色系点样样咧？